然后就自己完成这首歌哈。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张小帆，是我们的潘玮柏的歌迷，在上周特地安排了一首潘玮柏的歌曲，可惜他没有爬起来听哦。而今天特意早早的来打卡，跟我说我来打卡来听打呼，这次我不能错过啦，非常有心哦。潘玮柏、杨丞琳打呼，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加速度的起步歌。各位早安，我是千纯。此刻这个城市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打着呼沉睡呢？啊，真的好羡慕啊！因为千纯已经早早起床投入工作了哈。今天出门路上人特别的少，应该是正式进入了三天小长假的节奏啊。但是只要路上还有一辆车，收音机前还有一个听友，千纯就会为你推荐适合此刻来聆听的好音乐。刚才听到的是一个帅哥才子，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才了哈，来自方大同，这首歌叫做《很不低调》。 有一位天才，改变了整个时代，他的基地我和你都放在口袋，创意澎湃，别人笑他不实在，他这个能够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的这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暗守本分，不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 方大同很不低调，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周末早上8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所以我觉得在周末能早起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可是没想到还有好多朋友在小长假的第一天仍然从被窝里爬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必须来点点名。有包括 Rain 思琪，有特洛伊，有张小帆，有 Stephanie Lam， 有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改名了啊？好像改成至少还有你了，是不是？ 还有小根根、老实人、费劲，包括涛涛，还有瑞唱、瑞姿唱响、CZH、采光剪影、DZ、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等等等等。啊，祝你们早安，送给这首歌给你们，来自 Madonna Living for Love， 谢谢你们的支持。 First you love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小根根说，昨天看市里各种姿势的堵车，今天看出京高速各种堵啊，老有意思了。你还不要这样幸灾乐祸好吗？我知道你不用堵在路上，不用心烦意乱，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假期没有计划和安排出行也未必不是件坏事，对不对？那有时间就可以在市里转一转哈，各种公园啊，各种小道啊，然后各种景点啊，去逛一逛走一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Madonna Living for Love。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45秒广告后见。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听到这样的前奏，是不是好多人的心情瞬间就激动起来了？是不是要向这位歌手说一声迟到的生日祝福呢？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Sandy！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 承认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他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夜。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动态绝对。他曾我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想迎接那寒季的雨水，所以温暖这爱杯。所以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给， 来自 Sandy 林忆莲，掀起了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后台的一个小高潮哈。林忆莲很多人的终极偶像，在3天前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啊，粉丝们都表示说会爱她一辈子，然后认为 Sandy 是一首万年长青的诗啊，比唱功、比美誉度、比好人缘、比作品，确实很难再找出这么优秀、这么专业的女歌手了，在华语乐坛哈。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同样还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对不起，谢谢你》，是失踪的广东话版本。 尊严聚在眼角都跌下来，今天该要对我那眼泪喝彩，能让我证实我曾经这么深爱，得到的满足大过悲哀。从明白没有你也有未来，终于相信我也有气力放开，同常在偶遇你仍舍不得感慨，漆黑的背影也有光彩。从来未答谢你，用当天春光飞 必再讲对不起，何年何月也谢你，明天的烟花将落在何地，亦何会怎么珍惜转冷运气，相处一秒钟一世纪都很美。再偶遇你，仍舍不得感慨，漆黑的背影也有光彩。从来未答谢你，用当天春光比剩下明媚，没有钟情心的运气，都不必再讲对不起，何年何月也谢你。在何地，亦何会怎么珍惜转冷运气，相处一秒钟一世纪都很美。 对不起，谢谢你啊，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它是歌曲《失踪》的广东话版本，收录在2000年1月8号发行的专辑《林忆莲一撇 S》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相信至少两首歌里面有一首你听过吧。说到Sandy林忆莲，就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了，一个写尽女人心却难得白头人的才子。来听这首代表作《凡人歌》，来自李宗盛。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此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伤哭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今在没人问起。 一首可以引发人无穷遐想的歌曲，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说到我们青春的回忆，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陪你长大的男孩，还是那个和你并肩手牵手的女孩呢？或者是你上铺的兄弟，下铺的姐们？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打铃打铃打，时钟它不停在转动。打铃打铃，伤心的泪儿谁来擦？ 答应答应答应答， 是不是还会牵挂他？ 答应答应答应答， 有几滴眼泪已落下。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时针它不停在转动。滴答铃答铃答铃答，小雨它拍打着水花。滴答铃答铃答铃答，是不是还会牵挂它？ 谁说话。 耳边听到这首歌非常有意境哈，而且这个歌我至少听过有三个版本，都是他唱的，然后每切换一种编曲的风格就会有全然不同的面貌和感觉，真的是很神奇。相信大家也知道是哪首歌，来自侃侃滴答。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当然有新朋友加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再来问我说，哎，主持人请问你这个节目到底是播出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啊？这里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音乐加速度是每周六日上午八点到十点和你准时相约的一档具有推背感的音乐节目，来听听我们的片花你就知道了。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记住了吗？以后每周末早上见啊！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 音乐快车道。 再问 shake, shake your thing. And everybody on the left, let's do the same thing. Now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give me one step forward. Everybody back, let me see you come forward. Get around to keep your funky boys pumping. Keep your party rolling while people are jumping. Come on, people, let's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your seat and just do this dance. 第一条话追到了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是 Green Day Back in the USA， 一首早前首歌 Don't Start， 来自郑秀文独家试唱。第一首歌来自丁丁跳跳糖，找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这三首歌，马上来抓紧时间听接下来两首歌曲。 音乐快快快车道，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演唱会有很多奇葩的歌迷，比如说被现场抓获的被人像识别的一个落网逃犯。其实后来查一下资料发现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故事啊，比如说有一个小哥抢到张学友演唱会，然后呢和自己女朋友分手，三天以后呢前女友找到他主动联系说要票，还有包括有一个团队是五人团要去美国拉斯维加斯送签，理由呢是说要去看张学友演唱会，结果被驳回了。拒签理由也很调皮，说学友马上就要在国内开了，你们不用去。 一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你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 怎么能不算是爱呢？一生挚爱回头太难，是很多张学友歌迷的心声。

在这首歌里面 ，Elva 有点沙哑的撕裂的这个声音哈，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我，因为晚上没有睡好，所以现在嗓音有点哑哈。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代替不了任何真实的亲吻，但是依然努力的想用音乐来把你在这个周末早间吻醒啊，尤其是正在此时此刻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想把你们吻清醒一点的音乐加速度。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眼睛想旅行。4月23号的时候，香港传来喜讯，51岁的黎明当爸爸了。哇，四大天王中最后一位也终于升级当爸爸了哈，恭喜黎明，恭喜黎勇。 雷雨走战不同，我起鹏飞不去东红东雷让安保做你黑环境什么 四大岳父了，记得有记者曾经追问过刘德华说啊，如果黎明也生个女儿，那么四大天王就是四大岳父是不是啊？刘德华当时回应说，如果真这么巧的话，那么当年封四大天王开始，我们的缘分就好深。情商非常高的刘德华。继续来听歌 Ariana Grande Piano。 天成个人比较喜欢的 A 妹啊，个子很娇小，长相又非常非常的甜美，还有那 Grand Piano。前阵子他还去了 Justin Timberlake 演唱会当嘉宾哈。千春有个好朋友去了现场观看了这个演唱会，他说突然就有一个紫头发的女孩子蹦出来唱歌，后来定睛一看，哎，果然是 Ariana Grande 哈。我说怎么样，他现场唱的还好吗？高音还好吗？我朋友说他有些歌也不是很高啊。哎，仔细一想也是哈。耳边听到这首 Piano 来自 Ariana Grande，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以及耳边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北京时间的9:13，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千纯。微信公众账号上湛蓝的天空说，有好多好多的老歌我听到了，是照顾我们这些老人吧，感觉更多的也是自我照顾哈。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同样是被李宗盛捧红的一位女歌手，也非常能唱的陈淑桦，你走你的路。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有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 在街头漫步。 刚才我们听到是来自陈淑桦你走你的路，接下来混搭一下，耳边听到是来自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张韶涵真的是生生的把一场音乐 PK 变成一场时装秀哈。讲真，我记得他的这个行头多过于他当时的返场。 送你甜蜜的微笑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让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抗拒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像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抗拒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 I'll be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have. Oh, it's beautiful. But wait a minute, isn't this? Yeah, yes it is. But I thought the old lady dropped it into the ocean in the air. Well, baby, I went down and got it for you. Oh, you shouldn't have. Oops, I went into your heart, got lost in this game, oh baby. Oops, you think that I'm sinful. I'm not that innocent. Oops, I did it again. I played with your heart, got lost in this game, oh baby. Oops, you think I'm in love, and I'm sent from above. I'm not that innocent. Oops, I did it again. I played with your heart, got lost in this game, oh baby, baby. Oops, you think I'm in love, and I'm sent from above. I'm not that innocent. 手里的机会，搭上了梦幻王国最后的机会，想飞就飞，跳出牢牢的氛围，绝不后悔。现在起，听我指挥，换一个规则，变一个色彩，一眨眼，另一个世界，要多美你来做主 ，Up to you， 朝一个方向，追一个梦想，听一听心中呐喊。去搭配你来做主 ，Up to you。加速度甩开，帮助心灵的空位，不需要模仿别人盖好的堡垒。想睡就睡，当快乐的啦啦队，蓝天雨水跟着我变手起飞，换一个规则，变一个色彩。一眨眼，另一个世界，要多美你来做主 ，Up to you。找一个方向，追一个梦想，听一听心中呐喊，去搭配你来做主 ，Up to you。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少女感满满的孙燕姿给某一个化妆品呢，好像是代言的一个主题曲 Up to you。 稍早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 Britney Spears 的老歌 Oops I did again。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The Rolling Stones Hey to see you。 听懂什么意思了吗？就是不要换台，马上回来，广告之后见哦。 Now my lover, she's my desire.

最后 Sandy 和 Dora 惨遭淘汰，留下来的 Abby 事后也宣布退赛。消息一出，令广大网友不满，引发争议。对此，导师胡彦斌当晚发表长文表示，只要你们拿出实力，就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说你们，相反，如果一直专业不过硬，就会被别人称为笑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路况，香山路香泉环岛上山方向车流量大，车辆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我是千纯，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方文山好像在某个平台上开了一个音乐诗词分享课，来创作，来分享创作心得哈。你有没有非常爱的他的词作呢？ 人憔悴，我举杯尘埃是非，便自觉几番轮回。你锁眉，口红烟换不回，纵然今世已经成灰，我爱不灭。繁华如山，千冬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 爱在月光下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 像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成忘了谁，浪沉醉微醺的岁月，我永无悔，可永是爱你的。 首中国风的发如雪，来自我们大家都爱的周杰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来换一个女生听一听。坚纯为你挑选到的好声音，来自王若琳。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很少听到他的歌，其实也不是他就没有新歌，但是可能他的很多的新歌的接受程度在现在来讲还不是那么的高哈。讲真，其实凭借天赋，他原本可以选择一条最接近主流认可的一个成功道路，但是没有。十年前他仅仅出道一年，凭借两张专辑，他的声音和风格就已经站稳了脚，对不对？再加上他的爸爸是打造出陶喆、SHE 还有孙燕姿、林宥嘉等等的台湾金牌制作人王志平，乐评人当时纷纷猜测说王若琳绝对是将来未来的大事。然而到了2011年以后，在人们当中形成清晰印象的王若琳却画风突变啊，开始要做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一点也不爵士，一点也不慵懒，也不是以前我们大家喜欢的那个古典女伶的形象了哈。所以我们常常在电台听到的歌还是她早期的，在她第二张专辑当中听到的歌曲，比如这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自己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继续徜徉吧，我们也支持他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及做自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索取我们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 音乐快车道， think it's so sexy.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Oh, you know, I never ask you to change. If perfect's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then just stay the same.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look okay. You know I'll say when I see you. 说千纯早安吧，现在这首歌送给儿子，他很喜欢哦。你儿子喜欢这首老歌吗？刘菲菲哈，这首歌展现了王菲非常随性洒脱的一面，节奏很轻快，让人忍不住也被欢乐的气氛所感染啊。总之是非常俏皮的一首歌。刘德华曾经说过，王菲唱歌我甘愿做听众。查之安，你儿子也是这样的吗？王菲真的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时代传奇哈。他的御用音乐人张亚东曾经说过，说以前呢，我给王菲录音的时候，很多歌都是一遍过，唱完就走，根本不需要接，不要补，不用修。然后现在很多歌手往一首歌就要录20遍，然后我还要去把这个音调准，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最好的效果，真的是折磨折磨哈。这所以就是我们一遍又一遍听老歌的原因喽。 稍早前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以及孙燕姿的梦不落。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哦。 音乐快车道，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来听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在上个周末呢，北京愚公移山音乐节如约而至，窦靖童也带来了他的演出哈，并且带来了最强应援团。除了平时和他形影不离的周迅，还有李亚鹏、李嫣、小宋佳、胡军的儿子康康等人啊，哇，真的是很厉害了。是来自窦靖童的 May Rain， 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哇，这首歌简直是被我压箱底压了一年，因为你知道有些歌是有季节有时限的，你知道吗？比如说这首 May Rain 适合在五月播放啊，包括六月的雨，胡歌的啊，包括七月七日晴啊，包括狮子座，然后就是 Don'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等等等等。好了，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啊，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方府园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一庄南树区，350到430平折叠四合院，240到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2017-33号。 VOL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即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价值控， 颜值控， 潮流控， 一汽丰田首款 DNGA 风潮概念 SUV 奕泽，搭载全新2.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